攻读伊撒伊亚先知书第十二章。当那日，你要说：上主，我称颂你，因为你虽向我发了怒，但你的怒气已止息，并且还安慰了我。看哪，天主是我的救援，我依靠他，绝不畏惧。因为上主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歌颂，他却是我的救援。你们要愉快地从救援的泉源里汲水。那一日，你要说：你们应称颂上主，呼号他的名，将他的作为宣告于万民，称述他的名是崇高的。请歌颂上主，因为他行了显赫的事，这事应该遍传天下。西庸的居民，你们应欢呼高唱，因为以色列的圣者在你们中间是伟大的。